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70集， 蓝河听着老白惨叫，一个机灵，玄光说了：“神道人替，且都城隍之举不顺天，不应人，德不配位。”电光火石间，一想到老和尚说的“不俗乃仙骨，多情即佛心”，众人只见蓝河一抬脚，狠狠把中空的都城隍神像踹下了神位。轰！一声巨响，3米多的金身砸在砖石地上，金色的神像倾倒在地后，从面部裂开了，黑色的裂缝分开了他满含威仪的眼瞳，与挺直的鼻梁一路延伸到了脖子以下，竟有些触目惊心。而蓝河推去金身后，他旋身自居神位，高坐神台。蓝河道：“ 城隍无道，此位还该我来做。” 荧幕上青砖砌成的残破庙宇中，墙上的苔藓阴郁的可怕，小来浴血奋战，一身红袍被血染得愈发鲜艳，在灰暗的色调中尤为刺眼。他挥剑杀至高大到需要仰视的神之前，小来挺身一击将神推下，观者皆不敢置信他能是神，就连同伴也不抱希望，可小来却是于落地时一剑穿心，眉眼锋利，冷冷道：“我来教汝修行做神。”此时因跃起而飘扬的红袍才缓缓落下，袍角处是海水江崖的纹饰，向上有四爪金龙盘踞在红袍上，端坐神位上的蓝河转瞬竟披上了鲜红的蟒袍。电影院内的观众为了精彩的剧情在激动地低呼：“ 哎呀，帅呀！” 店内胡七十九也跳起来喊了一声：“ 真家牛逼！” 推下神像自居其位，生无常立成活城隍，蟒袍加身。安守信看了看身上官袍已褪色，神力也被剥夺，他脸色极为难看。 夺嗣， 但这并非阴司调令之下的改换神官，竟是蓝河以活人之身强行夺嗣。蓝河身上出现蟒袍，证明他夺去神位。此间庙宇已改换香火，不再是安守信的地界。既然城隍失道，他为何不能顺应天理替之？前身为神将，今世也配享香火，此心即佛心，此道即神道，一言应天理，扭转身份只在开悟的一刹。官印已徐徐落下，庙内无论是恶鬼还是阴差都愕然地停下了手，他们做鬼以来还真没见过如此霸道的即位方式，而且见过的生无常多了，何时见过活城隍啊？香火更替也就是夺嗣，通常是要人类相助的，毕竟神道人替。可是这位他自己还真就是个人，不但会做香火，而且受着香火，甚至有自己的信众，也就是粉丝，该有的一个不少，还应了天理，就这么把安守信给踹了下去，自己继位。他甚至抬手把香炉抱在怀里，将原来安守信的香灰全撒在了地上，又将自己所有的金顶炉灰装了进去，仗着活人身份连安炉都自己办了。蓝河抬着下巴道：“ 现在你说这里是谁的地盘？” 众鬼噤若寒蝉。老白从安守信无力的手中掉了下来，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，揉了揉自己险些离体的胳膊，大笑道：“ 想不到吧？ 我们小来在杨氏早就是双重偶像了，被活人夺嗣，你就是城隍史上最丢人的神。 安守信先前闲庭信步一般是他有绝对的掌控，可现在地盘都被抢走了，也彻底保不住轻松儒雅，怒视蓝河。 你，我要杀了你！ 刚才安守信还把他晃来晃去，蓝河从神位上跳了下来，报复心很强的一伸手，安守信就和他先前一样，转瞬游览整个京城的景点。不过这一次，安守信直面是金融街加班的员工，是电影院中欢笑的观众，是徘徊在寺庙外的鬼魂，是东岳庙仍在守更晨的道士。安守信哪里看得进去，他极不甘心被夺嗣，半道中就一扭脱离蓝河的控制，落在了鸟巢体育馆上。蓝河看了下手，不熟练，他挣脱了。其他人傻眼，那些鬼吏眼看变天了，正战战兢兢想纳头就拜呢，忽然听到蓝河这么一句，都不知所措了。没事没事，蓝河心念一动，就把这些恶鬼和鬼吏都关进了城隍狱中，随即一拉家仙门，便出现在了鸟巢旁。外头的大雨早已停息，地面上还有些许积水，夜深的体育馆周遭一眼望去，孤寂的夜灯下似乎空旷的没有几个人。此刻电影院中的观众们一边热烈讨论着剧情，一边走出来，也听到工作人员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运气可太好了，刚才外面天气啊暴风旋雨啊，跟渡劫似的，压根走不了人，我还以为又要涨大水了。观众们茫然一笑，是吗？只有地面的水洼能证明工作人员所言不虚，只是他们看电影期间对外面有过一场暴雨实在是一无所知。体育馆前，安守信捂着肩上的剑伤，虽然失去了神位，他魂魄本身的力量也不弱，只是在人家的地盘轻易被压制。蓝河抓起宋福坛的手看了一下，发现这儿被恶鬼咬了一口，都黑了一块，甚是心疼，摸了好几下，招呼白武过来吹气，还给了些炉药。安守信看着蓝河忙活那轻松的样子，简直好像在复制他之前的状态，感到了蓝河深深的恶意。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应该直接唤醒京城那些大存在，送你归位。 休要废话，恕阴司受审吧。 胡大姑娘冷声道，还动了动指甲，准备受审前先泄愤。 胡大姑娘，你难道就不可惜吗？还有你们。 安守信有点恨铁不成钢，他觉得蓝河和宋福坛被这个浮躁的社会影响，听不进自己的话，但这些家仙包括老白应该是懂得， 当年的人类对你们如何，现在的人类对你们又如何呢？ 老白环臂，阴阳怪气地道， 如果你觉得人类不好，你应该去投胎做人呢，从内部改变他们。不过我觉得以你的罪行，呵呵，是投不了胎了。 胡七十九也略略略， 折磨你，凌辱你，咬死你。 小动物们一人一句，又吵又难听，说的都是安守信审判前审判后要受什么罪。他一时陷入了暴怒，一张手臂黑风就从脚下升起，范围扩大，花坛的草都拔了起来，将他衣袍鼓动得发出烈烈的声音。但就是这时，更大的旋风从旁升起，气势磅礴，一往无前的席卷而来。老白惊奇的道， 爸爸这么猛。 蓝河却懵道， 不是我。 胡大姑娘觉出不对味了， 等等， 安守信好像还以为是蓝河搞，上前就要和他战个痛快，孰料那巨大的旋风偶然化作龙蛇之状，轻巧地将安守信衔住，蛇口张合几下，安守信便断成了三截残魂，毫无阻碍，甚至连安守信自己都未反应过来。而后那旋风又潮水般退去了，只有一声带着烦躁的哼在空中消散。蓝河目瞪口呆，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，这旁边就是五顶之一北顶娘娘庙，仅次金顶庙感山的碧霞元君庙宇，下头住着京城辈分最高，只闻其名不见其身的那位柳爷。先前安守信还说，如果还有机会，他一定会唤醒京城的大存在来弄死蓝河，没想到没有几分钟他就被大存在嫌弃地咬成了三截。这柳爷短暂地出手，留下一声轻哼声就回去，其气势却也令人惊心了。安守信的残魂已经淡得几乎不可见，蓝河上前用勾魂锁把三截拴在一起，腊肠一般。哎，你说你这是何苦，京城卧虎藏龙，你在哪儿挑事不好，在娘娘庙前挑事。胡大姑娘道， 但要是被你骗了的人知道，还会有人崇敬的奉上香火吗？骗来的香火，假的就是假的。 安守信十分惨淡，是真的又惨，颜色又淡，一丝战力也没有，残魂只是勉勉强强聚在一起，被他们几句话说得更是面容扭曲。此时关二真人猥琐地挤了上来，看着安守信忽然虔诚地对他拜了拜。安守信奇怪地看着他，关二真人搓着前爪嬉笑道， 之前和您许过愿，希望女儿能够成功保送，蓝老爷收下了我的87神仙卷还烧了，肯定不得不收我女儿了。 蓝河无语， 虽然可能不是您保佑的，但的确出了大力气，也算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用自己成全了我们家，无论别人怎么想，我肯定是要道谢的。 他鞠了一躬， 多谢您呐。 安守信气到魂飞魄散。安守信的残魂本就是勉力聚起来，被瓜儿气得一下散开。蓝河只抓到了那么一缕， 我这不得拎回去复命啊。 柳十三一伸脑袋，一口阴风就把那一缕残魂也吹得稀烂。 哎，你…… 蓝河无语，柳十三无所谓地看着他，刚想说什么，就听不远处传来，蓝河扭头一看，旁边的草地上居然坐起来一人。 哪里来的妖风，差点把我刮跑了。 这是个穿着套裙的女生，她试图从地上爬起来，却又摔了回去。 哎呦，这儿还有人呢。 刚才那旋风刮得确实可太大了，可别受伤了。蓝河忧心地飘了过去，低头一看，发现这美女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红晕，满身酒气，印堂发黑，难怪倒霉地遇到了鬼旋风。 你扶我一下。 美女抬头看了一眼说道。蓝河觉得她怕是气运太低，所以看见自己，而且已经醉到分不清人和魂了。蓝河无奈地回头看了一下，还真俯身把她扶了起来。女士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。 美女说着还踉跄了一下，蓝河一看膝盖分明是出血了。反正醉得也眼花了，蓝河伸出毛爪子在她膝盖上揉了两下。 哎，好我好了。 美女走了两步还有点发飘，但确实已经不疼了。 谢谢你啊医生。 蓝河说道。 不客气。 哎，你手机呢？我帮你叫你家人来接你吧。他拿过美女递过来的手机，帮他发了个短信。这美女呆呆地盯着他看，忽然道， 医生怎么改穿红的了？ 但是你真好看，你别做医生了，出道吧。 蓝河按着通讯录发完了短信，收到回复后把手机塞回他手里。行了，在这儿等着吧。美女说， 我看你有点眼熟，你像哪个演员来着？真的，医生，你出道吧，答应我。 行行，蓝河对着他的耳朵道，我已经红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